经适时地拿来了水管子，像在澡堂子里淋浴一样，把水滋向了苗壮。 在那风的天，哦嗦嘞嗦嘞咪哦，在那风的天，在那风的天。风的天，哦嗦嘞嗦嘞咪哦，在那风的天，在那风的天。 刘大爷去世后不久，澡堂子也即将面临拆迁，他的那些老主顾从此将失去一个团聚的地方，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情感寄托。 哎，您家分哪儿去了？ 东东， 不、哦、不错呀、啊，我家分大兴吧。 嚯、哦、啊，那够远的。 那可不，往后啊，咱们再想一块掐蛐蛐啊，可不太容易了。 哎 哎。 反正我也想开了，一搬家我就不养蛐蛐了。 哎，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 啊， 不知道吧？ 啊，不知道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 哎， 这蛐蛐一离开地气，它就养不活了。 是吗？ 是吗？我有小兄弟，去年搬到楼里去了，你猜怎么？好几十只蛐蛐，一眨眼的功夫全嗝了。 对 呀，与其这样，那还不如全都把它放了。 你看，我这还头一回听说。哼，哎，往后啊也没什么好玩的了。 玩啊，我都不担心。我担心的啊，哼，一搬进了新小区，连个澡堂子也没有，你上哪儿洗澡去？是不是？ 哎，就是啊。 哎哎哎，我们家买了热水器了，正装修呢。哎，明儿个可以跟家里头就能洗鸳鸯浴了。 去，怎么叫鸳鸯浴了？哎呀，我，哎呀，你说那热水器啊，一个人在那儿淋着，那哪能在这儿泡着舒坦呢？ 是啊，你看大伙儿在澡堂子里头说说笑笑，哎，多热闹！ 没 有 了， 哎，完了， 哎， 完了。 拆迁期限临近，搬家公司派人来到澡堂子，为了阻止搬家公司搬澡堂子，二毛拿起了惯用的水管。 让我来搬家，为什么拿水刺我们？ 这算什么意思？ 二明， 你看， 二明，你有毛病。 二明，二明，你怎么了？有话跟我说。二明，二明， 不会自我表达的二明把脸扎在水里，在水中，他潜入了自己的世界，回忆起儿时父亲对自己讲的故事。 爸爸说，他们要到很远很远的湖里去洗澡。 他们呢，把那湖水看得可神圣了，叫圣湖。那湖水不光是能洗净身子，还能洗干净自己的灵魂，治百病啊。所以这一辈子，他们一定要到那个圣湖去洗一回澡。 不